第九课，你住在哪儿？一，句子。 45，你住在哪儿？ 46，我住在留学生宿舍。 47，多少号房间？ 48，你家在哪儿？ 49，欢迎你去玩。 50，他常去。 51，我们一起去吧。 52，那太好了。2，绘画。1，你住在哪儿？ 我住在留学生宿舍。 几号楼？ 9号楼。 多少号房间？ 308房间。你家在哪儿？ 我家在学院路25号，欢迎你去玩。 谢谢。 二， 张丽英家在哪儿？ 我不知道，王兰知道，她常去。 好，我去问她。 三， 王兰，张丽英家在哪儿？ 清华大学旁边，你去她家吗？ 对，明天我去她家。 你不认识路，我们一起去吧。 那太好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住在哪儿？ 我住在留学生宿舍。 二，欢迎你去玩。 三，他常去张丽英家。 扩展。 你去哪儿？ 我去邮局买邮票。你知道王老师住在哪儿吗？ 他住在宾馆2层234房间。 四，生词。 住，多少号房间，欢迎玩，常一起楼，路，知道，问，旁边，对，公园，邮局，学校，邮票，宾馆，曾，专名，学院路，清华大学，上海，北京饭店，北京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二声加第一声。 明天，昨天，结婚，房间，毛衣，旁边，前天，时间，红花，回家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鸟窝，我们，握手，如果，哺乳，入学。